间，谁又能做到？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我们再来看看此刻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钱佩瑶、最佳羁绊 HIT、 Mr. 白，还有布朗熊、好栗子、欣欣，还有 VOVO、 卓丽，以及唐心、杜福瑞、帅，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都已经过来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打开手机，直接在下方的留言栏，你可以通过打字或者是直接发送语音，60秒之内你都可以通过音乐来送出一份你的祝福。如果说声音的话，我会在节目里面先把你的声音祝福播送出来，然后再把你播送的歌曲也放出来，所以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想点哪一首歌，想要说些什么，分享什么样的情感故事就好了。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平台上 Cappuccino 来点播的林忆莲《伤痕》。他说这首歌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班上有一位女同学特别爱听这首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好神秘呀，哎，好像大学生听林忆莲或者说听伤痕这首歌的人太少了，所以当时我就一下子注意到他了。等到后来我们慢慢的接触了解，我就问他，我以为他是一个怎么讲有故事的女同学吧，但是他告诉我的话说，因为之前在家楼下的音像店只放这一张歌曲。好吧，今天的卡布奇诺也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这位同学，他的解释这么多年都还记得。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 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咱们此刻收听节目有很多是在外地通过网络收听的，如果说你也是在外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份音乐来送出祝福的话，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974听广播，或者是直接下载蜻蜓 FM 听听 FM， 同样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页面。当然到这个12:59之后呢，这期节目也就会可以存下来，你也可以把这样的音频，如果说你点了歌之后呢，可以把这样的音频通过手机来分享给你希望让他听到的那个人。我们继续来送出一份祝福吧，这是下面一首歌，是来自 TY 的点播，他想点的是陶喆普通朋友，他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我喜欢的人给我唱的，包括到后来我不管用什么样的音乐软件，歌单里面特别是私人收藏歌单里面一定要有这一首普通朋友。今年是我们两个人认识的第七年了，虽然说没有在一起，但是做这样的一个普通朋友感觉也还不错。12:14题外点播，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

前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年轻。 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刚刚有这个比较聪明的朋友啊，最佳羁绊 HIT 说啊，刚才这首歌应景吗？我到外地最去看你，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我已经把你的这个留言已经发给刚才的那位朋友了啊。欢迎各位可以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来点播一首歌曲，你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感觉今天好多朋友都是点播的关于爱情的，它叫做夜空中藏匿的星。他说昨天晚上初恋女朋友突然联系到了我，问我还在不在外地，还在不在当初上班的地方。后来呢，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这是我们六年来相互沟通的唯一的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突然就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婚姻幸福，新婚快乐。夜空中藏匿的星，在此刻12:40点播的是一首老歌，来自陈晓东，比我幸福。 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荒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挂念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 我总有，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在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听见更多。 苏苏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的是来自于 Jim 邓紫棋的翻唱《喜欢你》。关于这首歌，他想要分享的心情其实很简单。过去他认为喜欢你是一种很单纯的表达，是一种听到后心里面会扑通扑通的跳，是一种期待和开心。但是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个朋友对这个解释，他就分享给我了。他说喜欢你其实也是代表着对方具备了伤害你的能力。好吧，很简短，但是又感觉他应该经历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在12:45，我们为你把这首歌曲送出，喜欢你。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